被以时世尊告龙王言，一切众生心想已故，造业的逆义，由是故有诸趣轮转。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系、是、在六种成就之后，首先呢，佛同龙王讲嘅，因为本经呢就以龙王呢系为当机响呢个龙宫呢而讲嘅。咁但系所以首先呢，就佛同告龙王啊，同龙王呢系讲话，佢话一切众生心想而过，做嘅业呢亦都系唔同，佢话造业嘅逆义，所做嘅业每一个人都唔同啊，所以流转于诸趣呢亦都每一个人都唔同。嗱，我哋首先讲啊，心想而过，心呢从佛法嚟讲啊，就系有真心同埋有呢个妄心。真心在诸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不同的这个名字，例如《楞严经》，它就说如来藏性常住真心，或者妙真如性，或者妙明真心，都是个理体的名字来的。在这个波野部说这个真心呢，叫做实相波野。在《法华经》就是说诸法的实相，在《花严经》呢就是一真法界，《圆觉经》呢就是圆觉妙心，如果在《维摩经》呢就是说不二法门。这些名词虽然是不同，其实我们讲来讲去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自性每一个众生呢本来具足这个真如实相的本体。所以佛在成道的时候，他所悟的所成就的就是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品，常不轻菩萨他到处都跟人顶礼叩头，乃至在家居士他都叩头。为什么呢？所以他就说他我不敢轻于汝等，他说汝等都是未来之法，你今天就是迷，就是做众生，所谓轮转于六道受种种的苦恼，但是你的佛性未曾失，你总有朝一日都会成佛的，我就顶礼这个未来诸佛，就不是好像说家下顶礼你，我是尊重你的佛性，顶礼你未来的成佛。由这些经文佛理证明我们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为什么有佛性呢？它就会流转六道呢，就由于我们众生起初之一念所谓不觉，这个一念不觉就是叫做无明，无所明了，因此呢辗转变化幻起，有这个身心世界，就有这个造罪业，就有这个流转于生死种种的苦恼。虽然是流转于六道轮回受这个生死种种苦恼，但是这个真体呢从来都没有失的，就不是说我们流转六道之后我们这个真体就失了去，那你就即使怎样的修行，但是都不会呢是成佛道，只不过我们一念迷，这个本性好像是失了，但是只要我们一念个觉悟，将那些妄想烦恼洗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个自性本体就会显露出来，所以这个真心呢就是恒常而不变。十法界都是具足这个真如妙性的本体，乃至到堕落做一只矮仔那么小，应该矮仔就很小的身体，但是他所具足这个真如佛性的理体是同样那么大，同样是一样，只不过所做的业力不同，所以感到他这个肉身就是小一点，但是这个佛性的本体呢 始终咧系未曾有失，亦都未有少啊。所以经常就系讲，此一个真言妙性再繁就不减啊，再盛就不增，无增就无减，亦无生灭。所以我哋强志明知咧，叫佢就真心，亦明佢就常住佛性，亦明佢就不以法门缘觉妙心啊。就是呢讲这个真心啦。那么其次就讲这个妄心啊。那妄心呢就我们迷了之后，那么越迷就越深，境界就越变就越粗。那么有了这个肉体，亦有了他这个理想啊。那么这个理想呢就属于虚妄的，每一个人都不同。有啲贪名，有啲系贪利，有啲系贪食啊，有啲系样样都贪晒，咁啊贪唔到，我个心就起嗔恨啦，由是咧就会造罪业，就轮转于呢个生死啦。所以呢个妄心咧，点解说佢为妄咧？佢哋完全啊，因为呢个外境，然后先至有呢个妄想心咧生起。嗱，例如我哋想食饭。好啦，就好自然啦，个心就谂啊，我哋食啲乜嘢饭呢？炒饭就抑或蒸饭就抑或系煲饭？我哋食啲乜嘢菜呢？啊，菜心啊，即系话芥兰呢？嗱，如果食斋嘅，咁啊好多种斋喎，系食边一样呢？咁啊，佢呢个妄想啊，就无止境啊，就系、是、因为呢，有咗咁啊呢个外境。我哋都要去煮饭入咗厨房啦，所以我哋个心咧就好多嘅思量，食饭抑或食面啊，炒饭抑或炒面，煲粥就抑或咧饮糖水，咁变成佢呢个心咧就因为入到呢个厨房里边啊，要整嘢食啦，佢就想咗好多问题。嗱，等佢食完饭食得饱饱啦，佢都要瞓觉啦，或者佢第二个地方做工啊。佢就唔会再諗到啦，咁喺个厨房里面呢做其他咩事。咁呢个妄想心啊，即係因为要食呢啲妄想心呢，佢咪就冇咗囉。咁佢又諗第二样啦，我哋食完饭睇戏好啊，就抑或做工好啊，读经好啊，就抑或休息好啦，咁佢又諗第二样喎。咁佢一日到晚啦都係左思右想啊，冇一样咧系真实，都完全因为有呢个外境，先至有佢呢个妄想心生起啊！若果冇呢个外境咧，咁啊呢个妄想心就无从生起啦。嗱，外境咧就系、是、种种唔同，所谓五花八门啊，而生起佢呢个妄想心咧，咁啊亦都系五花八门，亦系种种唔同，但系归根结底，佢本来唔系有嘅。只不过由外境咧而令佢生起呢个妄想心，所以呢个心就叫做系妄想，就唔系系真实啦。所以《楞严经》咧第一卷，咁阿难尊者见佛相而发心出家，咁啊佛都可知佢为妄想啊。你欲想一念心求佛嘅三十二相，呢一念希求之心亦都系虚妄。所以佛藉此机会呵斥佢呢个妄想心呢，就唔系呢个涅槃根本啦。你依呢个妄想心去修行，因终系妄想啦，果亦都系妄想啊，点可以成佛呢？好似煮沙欲想成饭，系冇咁个可能，何以故？呢个沙呢就唔系呢个饭嘅根本啦，所以煮沙就唔可以成靓饭。就是譬如你想用你的生生灭灭的妄想心去修行成佛道呢，是没可能，因为妄想心是生灭的，因中生灭，你又如何可以得契啊这个不生不灭的无上佛果菩提呢？因为因果不得一致，所以佛就要种种的就呵斥，亦都说明了《楞严经》呢他所讲的二种根本，一种就是真心，一种就是妄心。我们如果悟得这个真如妙性如修，那就叫做涅槃根本了。一种是涅槃，是不生不灭， 我亦都是成就不生不灭。那如果我们执着这个妄想，那么因终是生灭了，我亦都是生灭了。所以真心就是为涅槃根本，妄想就是为生死根本。我们一个修行人要了达这个真妄二本，知得是真心之本，依之而修可以成菩提。知得是妄想，属于这个生死根本，我们快点要舍离，那么舍这个妄而趋向于这个真如，就是我们一个修行人所应该要明白的。亦即是说你明白这个真妄二本，你才可以舍离这个生死根本，而依这个涅槃根本去修，佛道就可以得成。那么真与个妄，其实这个界限呢就很接近的。那我们先打了个圆圈，那么这个圆圈呢，它里面的丁方啊，不论它是一寸又好，两寸又好，三寸又好，都无所谓了。我们不过是那个比例，一个圆圈你在中间画一条线直落，那么那个圆圈画那张纸，那个圆画圆圈那张纸呢，原来是白色的，那我就画了个圆，中间一条停水线直落，那么一边就白色的，那么这一边呢，你就可以找到黑色呢，那么填满它。那我们看起来，那么一边就是白色的了，那么一边就是黑色啦。其实我们这个心里面所谓真与个妄啊，亦都是似得呢，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迷的时候，那么即真就而成妄啦。那么就好像一块白纸，那你有一半呢上了这个黑色，一边是白，一边就变成黑了。那么我们一念迷，即真而成妄啦。那么这个心就变成了一部分呢是真，因为起念就有了一份妄，而同这个白纸那个圆圈里面有了一份是黑色了。那我们若算能够返妄归真，所谓即妄而成真，亦都不用去外边求。我们所成就是成就我们自己这个真如妙性，我们成佛果菩提也不过成自性的菩提。就譬如这个圆圈，我们将那一半黑色的东西拆了它，抹了它，那么一张纸咪又照样全部都是白净咯。你不用去外边找一张纸另外画过，其实呢你就是抹了这一部分黑的，那么当下就是完整一张白纸啦。就由于你初初这个圆圈你画了一半是黑色，那变成一黑就一白，但是如果你现在拆了这个黑的，这块纸原来就是白啦，就不用要另外找一张纸画过。而当初变成有一半黑，都是这张纸，都是这个圈，加上它拆了这个圈，没有了这一半的黑色，仍然都是一个白圈，这张白纸啊，不用去外面拿其他一张纸。我们迷的时候即真而起妄，那么有这个妄想，我们一念觉悟，那么即妄就是真啊。所谓真与妄这个界限呢，就是在乎我们一念之间。所以我们常常都有一句这样的俗话，所谓一念之差。那么如果我们做个好人，我们没有一念之差，我们没有了这一念的差，差在什么呢？是我怎样骗人啊，或者怎样去找人家的笨啊，怎样去害人啊，怎样去谋人啊，怎样去抢啊，怎样去骗啊，那么这一个念头呢，如果你不生起了，那都是一个正人君子啊，你又没有骗，又没有害人，又没有谋人，你咪以一个真正嘅平等啊，现成嘅君子。如果你有咗啊，刚才所讲种种嘅理由，呢个一念之一差，你就系个犯人，你就系个罪人，你就系个坏人啊。所以好人与个坏人，其实就系佢在佢自己一念是否有所差错。如果我哋一念无差，就系正人君子啊；一念差错，就系个小人，就系个罪人。但是不是第二个人，一念好又是你这个人，一念之差亦是你这个人。所以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的人，你想成佛道亦是一念之间就是成佛，你想堕于生死轮转六道亦是你一念之间的差错。那堕于这个六道 度轮转了，所以我们欲想成法，欲想得到究竟成无上菩提，你不用去外边求啊，你就是在你自己这个生生灭灭的肉体之中，就是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所以《楞严经》第二卷，波斯匿王同佛啊，一问就一答。最后呢就说到啊，我们这个肉体呢不单十年一变啊，其实呢年年变，不单是年年变啊，而且是月月变啊，不单是月月变啊，而且日日变啊，不单日日变啊，是时时变，刻刻变，乃至秒秒钟刹那刹那这样变。但是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个肉体呢是生生灭灭刹那刹那这样变呢，我们不要消极啊，我们呢不用呢认真啊，好像呢苦闷啊。其实呢讲到最后呢，佛就提醒这个波斯匿王，他说这个生生灭灭的肉体之中呢，就是有你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等于说我们迷的时候，不生灭就变成生灭了，我们悟的时候即生灭，就是成为这个不生不灭啊。所以向下第四卷的楞严经亦有这样的意思，就好像一个人呈浊水，一碗泥水就很混浊的，里面有很多泥，你将个倒碗清水下去，搞到它几搞，全部都是泥水，你说是不是混浊呢？它就怎么可以用来照嘢影嘢，没晒影子，影都影不到，就浊晒。但是我们想求清水，那件事我们怎样可以有清水用呢？你不用去外面找清水，你就将这碗浊水不要捉它，你将它定下停下，那就觉得不用说很长时间，一两个钟头，所有你当初搞到一盆浊水那些泥呢，经过一两个钟头它沉了下去了，那些清水就现前咯，然后你就倒那清水出来，你就可以饮，就可以吃。所以我们人迷与共不迷都是一样啊。咁啊，清水有咗啲泥，一搞就变成浊水。我哋将佢定一下，咁就变翻清水啦，就唔使去外边求清水，就响呢个浊水里边咧，就求到清水啦。我哋亦都系事实啦，加水塘泥嗰啲水啊，亦都系左邻右里啊，四方八面咁啊嚟噶，咁啊聚聚埋埋咯，你唔放佢啦，围住佢啦。咁啊，成為一塘水啦，嗰啲水都唔飲得好邋遢噶，唔衞生噶，所以你要啦消個毒，要好啲將佢清理一下，咁啊變成好嘅水，變成乾淨嘅水，變成有益嘅水啊，就變成可以用嘅水啦。你唔需要再放咗佢，再另外揾清水落個水塘，其實就在四方八面嚟個水啦。我哋只要清理一下，就變成乾淨嘅水啦。我哋众生亦复如是啊！我哋一念迷，就有呢个尘沙嗰啲嘅烦恼啊，所谓如尘若沙咁多。如果我哋一念觉啊，就系即妄想，就系真心。即妄想嘅生灭就系不生不灭嘅佛性啊！所以我哋唔需要外边求，唔需要心外求法啊！只要我哋咧是否咧系觉悟。我哋一念觉悟，就系即妄想，就易成真心啦。咁我哋依呢个真心去修行，就《楞严经》所谓佢哋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啦，因中不生灭，果咧亦都系不生灭。所以呢一方面咧，就系有真心就有妄心。嗱，咁啊，再其次啊，我哋就系讲所谓十法界。都不离自心啊！点样嘅十法界都不离自心呢？咁啊，呢个《蒙山说食》里边初初都有讲啊。佢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法，系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啊！三世一切诸法，十法界诸法，都系由心之所幻起啊！我哋如果一念心，所谓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自道道人学法门断烦恼， 其實呢一念心就是佛心，就是菩薩心啦。嗱，我哋一念心只是度自己，咁其他嗰啲眾生咧是否得度咧，我暫時就唔理啦。咁首先要度咗我自己先，咁啊，然後先至講到度人啦。咁如果我自己都未度啦，我又點可以度人呢？想一個為求自利嘅自己日夜咁啊精進嘅修行，咁自己去用功，自己求了脱生死啊！咁啊呢一念自利之心，佢就得證呢個出世嘅小乘阿羅漢果啦。嗱，若是佢一念心收集呢個四禅八定啊，兼修十善，佢就可以生到呢個色界、無色界啊，呢個天上嚟到享福，或者最低一層呢個欲界啊嚟到享福。嗱，若是我哋一念心做呢個五逆十惡，或者一念心啊貪嗰啲錢財，貪咗又唔還啊，咁啊日後咧就會墮於呢個地獄、惡鬼、畜生呢個三惡道啦。所以十法界都不出自心啊，十法界都不離一心啊。所以話心想而故，我哋呢個心啊，呢個妄想有唔同，所以做嘅業亦都有唔同。我哋呢個心就係唔離開呢個貪嗔痴啊，貪嗔痴就係離唔開一個我執。我哋最大嘅毛病，所以生死輪迴流轉六道啊，講來講去就係有呢個我執，一切個過患都係從呢個我執呢而生起啊。所以佢唔了解呢個我本來就是空啊，我啊本來是不可得。他們一切住一切時都是執著這個我啊，所以他就會起這個貪嗔痴煩惱了。所以這個心想呢就不同了，這個煩惱呢就是有不同啊。那有這個不同的煩惱，所以做這個業啊亦都不同。其中呢主要就是這個淫道殺妄，有些人呢事事齊，有些人就喜歡殺生食肉，他未必呢有其他男女的慾愛啊。有些人重於這個男女的慾愛，他就未必呢殺生食肉啊。有些人雖然沒有這個貪心，他很親恨的時候發脾氣的，但是有些人呢未必發脾氣，他又有這個貪親心啊。所以說明每一個眾生他這個心想不同，所以做這個業呢亦都有不同。這個主要就是一個我執啊，這個我執呢實際上啊論起來他害了我們呢都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啊，他害我們令我們受苦啊亦都不知多少。所以我們生生世世流轉六道受生死就是一個我見。如果沒有了這個我見，沒有了這個我執啊，我們就不會在這個生死六道中來到流轉啦。不單說普通人固然有啊，你就算一個真修行人，他之所以呢稱為真修行人，但是他呢不能夠出生死啊，都是呢有一個我見，有一個我執，這個我執我見一日不除，自己這個生死痛苦啊始終都無法子免。所以這個我字呢要認真地看得開一點，不要那麼執著這個我字。那你不單得解脫，就算未曾解脫以前，如果你做事情或者與人家地交朋友啊，你這個我執這個我見呢稍微少一點的，你的朋友都會多一點，人人都說你的脾氣都會好一點，不要那麼執著，咁啊，對你做事咧都會好啲噶。咁所以呢個我執咧，就係為一切生死嘅根本啊！因為有我執，只有貪嗔痴；因為有貪嗔痴，先至可以做呢個淫道殺妄種種嘅罪業。咁所以從前有老修行，其實佢啲禪功咧應該都好好噶啦。但有一次咧，佢就喺個房間裏邊啊打坐啊， 喺我房間裏面自己用功，咁佢啲禅定功夫好啊，佢哋入定啦。嗱，咁我哋通常人如果入定咧，佢呢個微細個呼吸咧，真係微細到啊！你即使揾條毛咧咁輕啊，擠喺佢個鼻個地方咧，嗰條毛都唔喐嘅，等於話佢啲呼吸就好微細，只得好似個人死咗咁噶啦。你如果唔明白呢個禅定嘅修養嘅人啊，你真係以為佢死咗，佢一啲氣息都好似冇咗噶啦。其實佢未曾死，其實佢將嗰啲煩惱咧壓住，完全在於呢個禅定之中啊！以呢個禅定咧，可以支持佢呢個生命。咁啊，呢個老人家咧，佢有一日咧，佢哋入定啊，入定咧咪坐咗好耐啊。本來佢出定嘅規矩咧，就係用個引磬咧幫佢敲一下，咁佢就會知得就會出定噶啦。但係佢啲徒子徒孫咧，就有事揾師傅喎。咁佢又唔用呢個佛教嘅儀式，佢只係叫，咁啊叫得幾個師傅都冇乜反應噶喎。咁我就揾個手去探下啦，好似全無氣息。咁啊，大家商議啊，都以為咧當佢死咗咁樣辦，直情咧當佢係咧去得世啦。咁啊，所以跟住咧，咁啊同佢念經，咁啊過多幾日咧就同佢火葬咯。咁在呢幾日之內咧，呢、這個老手行都唔曾出定，所以佢亦都唔知道佢啲徒子徒孫同佢做乜。點不知啊，把火一燒啊，燒咗佢啦！佢自己亦都冇辦法，肉體都冇咗啦。咁所以呢個神識咧，冇咗呢個肉體啦，都冇地方棲子咯喎。咁嗰時要揾啊，要揾翻佢自己呢個肉體啊，揾翻佢自己呢個人。所以佢就晚晚咧咁啊，翻到佢自己所住嗰個地方啊，咁啊就成日咧有時嚟到揾我啊，我啊，我啊。咁佢啲徒子徒孫咧唔明呢個理論喎，以為咧佢呢個師傅師公啊，可能係陰魂不適啦，咁啊翻嚟唔知作乜嘢怪，咁啊驚咗好似鬼魂出現咁啊，咁啊驚啊驚啦，咁啊一晚如是，晚晚如是咁啊，結果日子長咧，嗰啲人都唔敢啊，夜晚都唔敢啊入佢個房間，連經過佢個房間都怕咗啊。總之一到夜晚就當佢呢個房間呢一幅地方咧，直情咧生人勿近嘅。咁啊，佢呢個老人家就晚晚都係咁樣入夜咧，佢就我啊我啊咁啊到處揾我。咁啊有一日咧，咁呢個老人家有個朋友啊，所謂同參師友，多年不見。咁啊嗰日咧就心血來潮嚟探佢啦，探下佢啦。佢啲徒子徒孫咧就同佢講啊，啊佢話某人啊，佢話我個師傅咧去世啊，過去世之後唔知點解。佢就晚晚都翻嚟個房間啊，揾佢自己啊！佢話我啊，我啊，成晚都好似我啊，我啊，我哋聽到都話，我哋都唔敢到佢個房間，連經過個房間門口嗰幅地方啊，個左近我哋都唔敢去入夜就。個同生啊咁奇，佢話冇咁嘅事啊！佢話好啦，佢話我幫你啦，搞掂佢。佢話今晚啊，你揾一盆水，你揾一盆火。呢盆火你同我发着佢，入黑之后呢你同我发着佢，咁以共呢搵埋一盆水嚟。佢话呢我就入佢房间里面呢就有办法呢将佢呢收服，但你哋就唔好理啦，你哋去瞓呢个觉，你哋都唔使嚟啦。佢总之今晚你哋唔好嚟嘈我，你就同我搵一盆水，就搵一盆火点着佢，你挤个房间我就有办法啦。好啦，咁你徒子徒孙就梗係听话啦，希望第二晚冇咁嘅事發生咯。咁啊，嗰晚真係水又備好啦，火又備好啦。咁啊，呢一位同參師友啊，佢入佢房間，又喺個房間打坐。咁啊，打坐打到半夜聽見啦，佢話我啊，我啊，咁佢又嚟咯。咁佢個同參我講某人啊，佢話我係同你老同參啊。佢話老實啦，咁你成晚都好似我啊我啊去揾我，你晚晚都係咁啊揾啊。找到你的徒子徒孫都怕了你了。他問你想找我找回你自己這個我呢？他說很容易的，他說這個我就在這個天上面。他說你去個天上面找吧。他問這個老人家，他果然聽過同參話，問大家老朋友老同參，他就立即用神通 咁飞上天上到处揾啦。咁啊，结果成晚都揾唔到，佢就翻落嚟。我话同参啊，佢话天上冇呢个我、啊。我话咁样，佢话换个一个方式啦、啊。我哋落地下里边揾啦。佢话可能就揾到你嗰个我啊。咁佢又用神通入去呢个地下嗰度去揾，咁啊揾来揾去又系揾唔到。咁啊，佢同个同参讲啊，我亦系揾唔到啊。佢同参话咁奇，既然上天落地都揾唔到啊，佢话你去水里边揾啦，水里边咧或者有你个我啊。咁啱啱房间有盆水啊嘛，咁佢咪入水里边揾啦。咁佢又揾唔到啊，揾唔到咪又嘈咩？个同参话你唔好嘈。我哋去火里面揾啦，火里面啊，可能有呢个我存在啊。咁佢又入呢个火里面，又系揾唔到。咁啊，到呢个时候咧，佢个同参就振威一喝啦。佢话某人，佢话你既然有咁嘅神通，有咁嘅本事，上天落地，入水入火，都与你嘅身体无碍啊。佢话你做何必？要找你这个假我呢，这个肉体啊始终都是会坏啊，这个是假我，你应该在这个假我中呢你都应取你这个真我、啊、你既然能够上天落地入水入火都无所障碍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真我啦、啊、为什么你不好的认识啊，你不好的自己应取啊，你就到处来找我，你是不是傻的啊。那么果然他这个老人家一听个同参咁样一喝咧，自己当时咧回光返照觉悟啊，真系呢个真我咧能上天，能落地，能入水，能入火，你话几自由自在咧，几解脱咧？咁啊，仲要呢个假我做乜咧？咁佢从今以后咧，真系断咗职啦，唔会再喺佢个房间先得晚晚咁啊嘈我啊，我人就揾我啦，嗰啲徒子徒孙就得翻一觉啊，所谓安乐嘅瞓下啦。咁呢个故事亦都说明，所谓我啊系玩花，我咧就唔系真实啊，唔系假嘅。其实假之中就有呢个真我，我哋就喺呢个玩玩花花假我之中嚟到迎取呢个真我啊。所谓我哋做罪业又系我，我哋而家转过一个念头，唔单唔做罪业啊，我哋仲诵经拜佛啊，咪亦系我啊。好似做保长、做乡长、做警察局长，佢系法律嘅执行人，又系呢个人喎。但系佢转个一年咧，佢唔做乡长、唔做保长、唔做警察局长啦，佢做小偷，佢做嗰啲为非作歹嘅事，做嗰啲搞搞震嘅事，咁又系佢。所以正人君子又系佢，小人又系佢，唔系换过一个人啊。所以只系在乎我哋一念之间，我哋一念过。就是佛啊，我们一念妄就是众生，所以我们心想已故，我们不能够直下承当啊，我自己这个真我，那么有了这个妄想，这个妄想种种不同，故此我们做的业呢亦都不同，例如某一个人他喜欢杀生食肉，那么这一念心呢一起了，他就去做这个杀生食肉的事啦，所以他所做的就是做这个杀生食肉之事，那就欠下很多的肉债，欠下很多的命债，所以日后呢就有这个轮转六道，做畜生、做牛、做马，还人家的钱债，是还人家的肉债，是还人家的命债，从这个因果上来讲呢，你是这样的因，你就要受这样的果了。例如有一个人，他的心心念念都是喜欢念佛啊，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一句观音菩萨，他所做的都是信佛、信因果，或者受三皈依，或者念佛、拜佛、念观音菩萨的善业，所以日后就感到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会随手接引他往生净土啊。咁如果呢个人咁佢一生都系呢个欲念重啊，都唔知污尽几多个女子，咁佢日后佢去世之后堕于呢个地狱之中，佢亦都系见到呢啲咁嘅境界，但系一抱埋去咧， 就变成就唔系个女子啦，就系、是、一条铜柱啊，里边烧得红红嘅热火啊，到时你想弄甩佢啊，都弄唔到啊，变成一条火热嘅铜柱啊，自己抱住佢嚟烧，抱住佢嚟到拉自己啊，烧到自己啦。所谓内外都通刺，受如是个火地狱，呢都系自己生持呢个淫欲火重嘅人啊，所以就受呢个火地狱个果报。所以心想而造业亦而受报亦都系唔同。每一个人嘅心念起啲乜嘢，做啲乜嘢，所感呢个报应啊，亦都系一样。如果呢个人生前食肉，咁啊杀害众生，呢个心系咁样想啊，你所做嘅业又系一样，所以感到来世唔单系做畜生，做牛做马，还人哋个命，还人哋个钱，还人哋个力啊！你即使做翻个人，都系短命，都系多病啊！例如呢个人咁啊，佢生生世世，佢呢个心咧都系想住点样买油燃灯供佛啦，点样买花嚟到庄严佛典。佢呢个心系如是想，佢所做亦系一样，买灯燃油供佛，买花嚟到供佛啦。所以佢所感呢个报应咧，亦系生生世世身体系洁净，眼目咧系清明，相好咧系圆满。所以我哋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呢一段经文就系好重要啊！所谓呢个心想，大家每一个人咧冇理由完全相同，所以每一个人嘅心咧所想系有唔同，做嘅业亦有唔同。轮转之趣亦都系唔同啦。嗱，咁啊呢个轮转直情可以讲系一个譬如。嗱，我哋呢个车轮咧，你一开着咗嗰个掣啦，佢其实转一转来转去都系转翻嗰度，咁啊睇翻氹氹咁样转，氹氹咁样转啦。咁啊佢就轮转啦。其实我哋众生都系一样啦。我哋呢个妄心做过啲所谓乜嘢嘅罪业，我哋就受啲乜嘢嘅果报，正在受果报之时，佢又做罪业啊，咁做罪业咪又受果报咧？咁啊受果报之时又起心动念去作罪业，由业咪又感果啊？所以生生世世咁啊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就如同呢个轮转一样，咁啊叫做珠趣就轮转。我哋想个停息。我哋想佢唔好再转啦，我哋一方面要闻下佛理，要研究下佛经嗰个理论啦，咁啊进一方面咧就要自己咁啊切实咧去行持，切实咧去明白呢个因果嘅道理啊，千万唔好咧做咗呢个恶业之因，我哋要做咧呢个善业之因啦。我一切众生心想而故，造业的亦而，佢由是故有就诸趣轮转。阿龙王与见此回及大海中，佢形式种类个别否也？佢如是一切就微不由心，做善不善身业与业意业所致。嗱，咁我哋上一遍文。就因以明果啊，心想以故。第一句呢、这个就系起心动念之因啦。啊，造业的亦而，所做嘅业因啊，咁啊亦都系有唔同。咁啊，心想同埋造业都系属于因。你有咁嘅因咧，有咁嘅果咧，所以果就招到诸趣轮回，或者地狱，或者饿鬼，或者畜生，或者系人，或者系天。或者是阿修罗，咁就六道轮回咯。咁啊，从因就明果，如是因就招感如是果。我哋现在所念呢一段经文咧，就系积果以明因啦。你自己受啲乜嘢个果报，你唔使问人啊。点解人哋咁好，我话咁差？点解人哋嘅身体健康，我咁多病？点解人哋相好圆满，个个见到我都喜欢嘅，我咁丑样冇人中意嘅？ 为什么人家啊时时的清心如意，我没有一样清心如意呢？你这个果啊，你不用问人啊，你就问你自己，所谓积果的以明恩，你得到什么一个果报，然后呢就是推算你是做过什么的因，所以就感到眼前这个果报啊，你所受苦抑或乐，好就抑或是不好。所以这一段经文与刚才这一段经文呢就有少少的不同，就是在这一处了，我们第一段一切众生心想义故，造业亦义，由是故有诸趣轮缘，就是就因以明果，始终就是就即是这个果呢就明白我们这个因心呢是怎做。那么例如我们为什么甘心贫穷，我们肯定你前生呢好孤寒，不单孤寒啊，好像梁苏记牙齿一毛不拔，你还反而刮削添啊，做尖酸刻薄，那你如是这个贪贪之因，所以你就感到你这个果啊没法子是大富啊，一定是贫穷之果啊，又受贫穷之果，你就知得你宿生呢就是没有收这个布施之因，还反而贪贪啊，有什么法子不招感这个贫穷之果呢？那如果你今生所谓相貌不圆满，你就因为前生啊那么闹人发脾气，所以感到今生呢相貌不圆满啦。那我哋谂一个人亲恨啊发脾气嗰阵时，你话对方啊睇见你嗰个样啊，真系好难睇噶，亦等于话你俾啲咁嘅颜色对方睇啦，对方咪怕咗你啦。你常常发脾气掹一块面啦，咁啊对方就怕咗你啦。所以你日后感到啊，你个样咧亦好似掹一块面咁样啊，人个个都怕咗你，都唔敢接近你啊。都不敢跟你做朋友，看见都怕了你了。所谓如是因就是如是果，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是短命或者是病痛多，那么这个人的宿生或者今生的未信佛以前，这段时间呢都是做这个杀生那种的业是来得多，或者食肉食得是刁蛮，食得是残忍，所以感到呢就是多病，这个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这个人今生呢他事事都如意，又有名你又有利又有福你又有寿啊，那么这个人宿生呢就梗是处处都是谦让，顾住人家的面子，处处都是布施结缘，所以今生感到啊人家亦都是个个呢比个面牌，见到他的心欢喜心啊，亦都感到大富大贵了。所以说就果以明这个因，那么以此类推，任何一件事情你得到什么一个果报，就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因。例如从这个法律观点来看，我如果不去抢不去劫不去打架不去偷东西，你有什么理由啊，那么捉我由他监房里面坐监。如果这个人家坐紧监，无论他什么理由，你既然家坐紧监，亦无论你长短的时间，总之你家坐紧监就梗是有你的因由，你做了某一件个坏事之。那么又例如某一个人，那么今晚啊人家个个都赞叹他，或者今日人家个个都赞叹他的善人，或者今生今世人家个个都赞叹他的善人，都是由于他宿生或者今生啊，咁佢做咗一个大功德事，做一个大善事，所以感到人人都知道佢系一个好人，知道系一个大善人啦。咁佢呢个得到大善人啦呢个名咧，唔系话随便得到嚟嘅，就系佢因中咧，咁啊做咗呢个大功德事，所以招到呢个大功德嘅大善人个果报咧，所以即果地以明因啦。个龙王。佛呢又跟龙王讲话，所以又叫一声个龙王啊，他说与见此会就是个讲经这个法会啊。那么佛呢就在龙宫里面啊，那么说此一部十善业道经啊嘛。那么当时有 比丘众是8000，菩萨有32000，咁啊呢个法会之中咧，就系有咁多啊个大比丘众、菩萨众啊，或此会个大众及大海中种种嘅众生，等于话呢个海里边嘅畜生啦，或及大海中，因为佢喺龙宫里边算法啊嘛，所以喺呢个大海啊之中咧，佢话认识种类嘅个别否嘢，即系问佢个龙王啊，你睇唔睇见？我哋呢个法会同埋呢个大海之中，咁啊种种嘅形式啊唔同，个个人分别系唔同。你有冇睇到啊？咁啊，当然系睇到啦。嗱，例如形式种类呢方面，嗱咁啊，如果菩萨众系人身啦，嗱咁啊，比丘众咁啊，亦系人身咯。嗱，咁啊，讲人身之中。就在呢个龙宫里边听经文法，就有菩萨，佢系菩萨，唔系普通嘅人咧。嗱，有呢个大比丘，虽然佢未成入菩萨，佢都系大比丘啊，咁又系唔同啦。咁亦有普通嗰啲所谓凡夫众听经嘅咧，或者其他个法会啊，凡夫众啊、天众啊、其他八部众都有，咁啊就唔同啦。嗱，咁如果以我哋呢个人世间，我哋所知得到见得到嘅人，就有好多种类。我哋通常讲咧，我哋中国就有汉、满、蒙、回、藏，有五大族。嗱，咁啊，外国就有外国嘅族。嗱，样子有啲好样，有啲丑样，有啲系男，有啲系女，有啲系老，有啲系少。嗱，论佢呢个肤色，有啲系黑色。有啲系黄色，有啲系白色，有啲系棕色。咁你话系唔系种类唔同啊？咁啊呢个形固然系唔同，呢个色咁啊亦都系唔同。有大嘅种性，有小嘅种性，有人多嘅种性，有人少嘅种性。咁有在呢个人世间，我哋除咗人之外啊，咁仲有啲畜生。畜生咧就有呢个空，有呢个陆，亦都有呢个水。水里边啲畜生，其实我哋如果唔系研究呢个生物学，根本就数唔出水里边有几多类畜生。嗱，陆上行走嘅，除咗人之外，仲有好多畜生。我哋亦都啊，唔知得有几多种唔同。嗱，天上飞嘅雀鸟，我哋唔系研究呢个生物学，亦系唔知道咧有几多种啊。嘅走兽喺个山里边，咁啊，所以咧种种嘅形形色色啊，话唔出咁多啦。佢话个别否，你知唔知道啊？呢个大海中，咁啊形色种类唔同嘅众生啊，个个啦唔同，你知唔知啊？啊，当然系知啊，知道佢种种嘅唔同，颜色唔同。外表唔同，呢、这个身形大小唔同，咁啊梗系睇得到啊！但系你知唔知道个点解啊？会有咁样个唔同咧？咁啊呢种就当然就唔系一个普通嘅龙王所能知，一定要开悟亲自实证啦，先至能够知啦。所以佛咧就要为佢讲出我，佢话如是一切啊！佢话我所问你，阿龙王，你见此会及大海中种种嘅海陆空。众生形以共色，即是身形以共佢个肤色，种种唔同嘅分别，点解会咁呢？佢话如是一切之一切啊，佢微不由心造善不善，身业与业意业所致。嗱，始终呢个身业与业意就三业，三业呢有善就有不善，不善即系恶啦。所以我哋做善不善呢四个字可以分开，从善呢方面讲就是善嘅身业，善嘅语业就是善嘅意业。嗱，从不善即系恶咧，即系从恶呢方面讲咧，就是恶嘅身业、恶嘅语业，系恶嘅意业。嗱，点样叫做善嘅身语业三业咧？即系本经所讲嘅。所谓十善业啦，你个身系唔好做呢个杀盗淫，呢个口啊唔好讲 这个耳语、恶口、两舌和这个妄语。这个意即是心，不要起这个贪嗔痴，那就名为他的善业了，是100%善。假如这个人啊真是身不做这个淫道杀妄，这个口啊不讲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个心呢不起这个贪嗔痴的念头，这个人真是一等善人。那么他的善呢，那不善即是恶，就是他这个身呢专门做这个淫道杀妄，这个口呢专门讲那些恶语、耳语、妄口、两舌，这个心呢总是不离这个贪嗔痴，那就名为他的十种恶业，就叫做不善业啦。咁啊，合埋呢就叫做造事、身业、语业、意业。如果造不善、身业、语业、意业，咁佢点解会做善？如果不善，个身语意业呢，就由呢个心啦。佢话名不由心啊，如是一切种种嘅唔同，都系由一切众生佢呢个心呢。做善做不善呢之所招感，意思就是这样解法。为什么由心所做呢？我们这个心呢就好像个主人，就好像个老板，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呢就好像个妹仔，好像个奴仆，就好像呢那些当兵的所谓做马鞭，专门呢是照顾呢那些上人的，照顾那些长辈的，所谓执役服劳，他的身份就很低微的。那么这种就是叫做妹仔，叫做奴仆的形态。那么这个主人和这个老板就紧是呢差使他这个下人，而这个下人就紧是呢就听这个老板，听这个主人的话，这个是一定的了。其实佛法亦是一样啊，我哋个心就好似个主人，就好似个大老板啊。我哋一切嘅行为，身所做、口所讲、心所想，都系原属呢个妹仔，系个奴婢啊，俾呢个心咧所差遣嘅，要听呢个心咧指挥嘅。例如我哋从呢个善业呢方面讲。如果我们的心呢不起一念啊，所谓呢不要做这个淫道杀妄，不要做这个种种的恶语，不要讲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不要起这个贪嗔痴，如果我们的心啊不是这样想的呢，我们又怎样会做到这个身语意都是善呢？那如果我们的心不起一念恶，哇，怎样杀两条食两件、怎样去淫人家的妇女，怎样去讲大话的欺骗、怎样去杀生害命，怎样去饮酒食肉，从这个口方面怎样呢去讲大话，怎样用个嘴呢讲到人家上当上吊，骗到他一笔钱，或者呢讲尽那些花言巧语的说话。而这个心呢就是想怎样去贪赌，怎样去怀恨，怎样去记这个旧的恶，怎样呢不相信这个因果。如果他这个心不是这样起这个念，他就不会做出这个不善的身语意三种都是恶。所以我们这个身和这个口、这个意这三样善亦是由心，我们这个身、这个语、这个意不善做出来是恶啊，亦都是由心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手掌，我们伸直这个手，这个手掌扑低，那么亦是这个手掌啊。我们这个手掌呢反转来向上，那么又是这只手啫。那反转向上就是代表善，那么上升呢，我们将它扭过来扑低那个手掌，那代表这个恶。那么扬起的手掌、扑低的手掌都是这只手，不是别只手。我们做事做恶都是这一念心啊。 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啦。所谓万法为心，心为主啊。我哋就应该从今以后要多做啲所谓功德事，多做啲咧戒杀放生嘅事，多念啲佛经，多念啲佛号，嗰个身体咧多啲去拜佛，个心咧要多啲咧点样能够做多啲嘅功德事，就唔好咧再起啊呢个做恶业做啲唔善嘅嗰种嘅心念啦。所谓如是因系如是果啊，我哋个心一念恶，即使你未曾做到啊，其实你个心啊呢一念恶啊，呢个种子咧已经种落去，都系落咗呢个坏因啊。如果我哋一念心向善，哎呀呢件事我哋冇话去做啊。例如修一道桥，我话几多百万啊，唔好话讲几多亿啊，就呢个小桥都要过百万啦。我边有咁多钱啫？全部俾晒我都唔值咁多钱，咁就话我做唔到啦。但系唔系话代表你做唔到咧，就代表你好似冇功德喎。你只不过力量真系做唔到，唔通个偷咩？你偷嚟做啊，偷到嚟做都系唔啱啊。你真系冇法子做得成啦，但系你个心咧已经有咗咁嘅心愿啦。你个心咧已经有咗咁嘅善念吓，呢次交通咁唔方便，如果能够有整一道桥啦，无论车过又好，人行又好，都两岸接通啦，咁啊任何事都方便好多啦，唔使咁隔绝啦。可惜我冇力量去做，但系你有咁嘅心念咧，你都已经种下呢个善因嘅种子啊。只不过力量你做唔到系无可奈何嘅事啊，你冇咁嘅能力，唔通去偷去抢咩？就是不啱的嘛。所以呢，你即使你冇能力去做，但是我哋嘅心念呢都係向於善。如果假使呢有一个人有办法去做，我尽量鼓励佢去做，佢做就更好啦。佢唔做啊，我都鼓励佢去做得成，能够真起到一道桥，方便嗰啲车辆，方便嗰啲行人来往啊，你话系唔系一件大功德事呢？所以你自己冇咁嘅能力，你只要鼓励人家地做事，希望人家地呢件善事做得好啊，咁你都有一份功德存在啊。所以我哋明白，我哋唔使去请人睇相，你揾人去睇相咧，已经系属于呢个支门啊，唔系根本啊。例如某一个人，佢所谓大恶，当然呢个相都恶啦。如果呢个人大善啊，呢个相就咁啊福报。你根本是一个有福报的人，你就找他去看，他都懂得说你是有福报啦。如果你今天一个大恶的人，一个恶相啊，凶残之相，你根本的相都是这样，你就找他看，他不会说你是好啊，肯定是说你呢是一个呢最大极恶之人，你的相都看出了嘛。所以我们不用找人看相，找人看相就多余浪费钱，你最好问一问自己，你的自己的心善，所谓相从心转，恶的相都会变成善相。如果你这个人本来都是善的，你跟到那些坏人，你转了这个坏的心肠，所谓心狼手辣，你的相都由善都变成恶了。所以由善变成恶，或者由恶变成善，都是完全由你自己一念心啊。所以我常常都是这样跟大家说，修行了生死是重要，这个也是学佛的目的，学佛的人一种最基本的原则，谁不想了生死，谁不想排除这个生死的痛苦呢？但可惜我们畜生这个业障太重了，也都不是说那么容易就可以开悟了生死，那我们只能够尽量向这个善这方面呢去行，尽量向这条善路这方面呢去做。但是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做善呢你真的要做，做恶也都是真的要做，你真的去做成了，那就恶了，你真的做成一件善事了，那就是善了，你真正做成一件恶事了，那就恶了。但是如果你不做啦，亦都唔容易咧招惹咁大嘅善报，或者咧系福报。咁所以我哋一定咧要实行，就唔好咧净系讲话就算， 我哋无论力量大力量小，对于好事一定要做，对于个恶事啊唔正常嘅事咧，一定咧唔好参加，一定咧唔好做啊！嗱，我哋以呢个世间嘅法律都系一样。嗱，某一个人佢谋财害命咧，佢就固然最大极恶咧，如果捉到就肯定系死刑啦，系嘛？就算冇死刑都无期徒刑啦。咁如果你帮下佢咧，其实唔关你事噶，你或者帮帮佢睇下水啊。啊，或者咧，佢偷咗人哋嘅嘢，你帮佢卖出去啊，咁你都有份参加喎。你或者你个罪冇咁重啫，咁啊，你都系一种咧帮助人哋做恶啊，你亦都系有罪啊。嗱，反过来，如果自己唔做呢个大恶，做大善，咁啊，嗰个冇能力嘅人做善啊，你帮下佢，系你做得好，你冇咁多力去搬啊嘛，我哋帮你搬啦。啊，你冇力量去宣传，我哋帮你宣传啦。咁你助成佢做一件善事啊，咁你亦都系善啊，你个相亦都会转成一个善相，所以话相从心转。嗱，咁既然我哋明白世俗人都识得讲相从心转啦，所以我哋从佛理嚟讲咧，就系、是、一切人嘅形式种类，既然系各国都唔同啊，点解会有咁嘅分别咧？咁啊，同时都有个父母喎。又边一个唔系从父母咁生出嚟？边一个唔系从师长呢系教导出嚟？咁啊，点解会有种种个唔同？就系、是、完全由呢个心啦、啊、做主啊！你个心做善，身口意皆善，你就系个善人，你就系个功德主啊！如果你个心所想嘅都系恶啊！策动你呢个身口与三业所做都系恶啊！你就系个小人，你就系个罪人。咁啊，所以佛都同龙王讲，佢话你见唔见啊？呢、这个法会同埋呢个大海之中种种嘅形式，各人唔同啦、啊。主要咧就系、是、佛啊同呢个龙王讲明白，点解会有种种唔同？就是一切这个心起心动念不同、啊、所以招感这个果报亦都不同。我们就以这个人类来讲，相信你们不会否定、啊、这个人是从父母生出来的啦，那肯定人人都有父母啦。那既然都有父母，不要说别人的父母，亦都有很多同一个妈添，为什么几兄弟几姊妹、啊、不要说什么残废就搞得这么严重啊，未必个个咧几兄弟日后长大啊，个个都系大富翁，亦都未必几兄弟姊妹长大个个都大穷佬。咁有啲咧就环境好啲，有啲环境咧系差啲。嗱，就算系两个仔啊，佢呢个读书读得好啲啊，咁啊做份好工啦，咁啊收入啊多啲啦。或者嗰啲个唔肯读书啦，除咗做玻璃啊、洗碗啊，佢能做乜嘢啊？咁啊呢种工作收入梗系就唔多啦。例如做女呢方面，有个嫁到个亿万富翁做大少奶奶啦，咁有一个嫁到个老公咧做个小文员，佢能赚几多咧？咁当然系穷苦啦。咁同一个父母生出嚟，都尚且有咁嘅分别啦。嗱，咁再甚啲，有啲兄弟乜鬼咁健康啊？有啲出世咧同一个阿妈噶，咁半身不遂个有知嗰啲软骨病啊，或者几个月之后咧。得到呢个小儿麻痹症啊，烧坏咗个脑，成世痴痴呆呆。咁你话呢种理由点解？冇得解嘅。如果你要解嘅咧，就系、是、明白呢个因果。你从呢个表面嚟谂咧，你谂唔通啊。点解有咁个分别？就系、是、因为咧，每一个人嘅业障唔同。点解会有业障唔同？就佢起心动念唔同。点解会起心动念唔同？就系、是、一个我执啊！讲嚟讲去又有我执，就起呢个贪嗔痴烦恼，由贪嗔痴烦恼做呢个善业同不善业，由呢个善不善业，所以感到咧呢个生死嘅流转、六道轮回、天上人间种种嘅分别。所以这种理论呢，佛呢在讲这个十善业道经里面是为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讲就是十善业， 反過就是十惡業，主要就是論我們這個心，我們這個心呢不好有這個十惡，最好就是十善完全具足，我們的心正常具足十善業，以此這個十善業為因，就能招這個佛果菩提的果報。若是我們的心惡，以此這個惡業，就是招感這個惡道的果報。不要說不能成佛，你想不墮地獄，不墮惡鬼，不墮畜生都挺難。所以主要呢就是要這個龍王，你就明白。所以一切眾生種種不同，人這個因不同，因不同招感這個果報亦都不同。那如果從這個現實來講，亦都佛呢跟這個龍王講，你為什麼會墮於做龍？龍就是生肖，他雖然呢都是修行，但是由於親恨心重，所以今生呢感到做龍。那以龍為一個對象，向龍王講十善業道經，那即是勸啲龍呢要修持，不要再起親恨啦，你的心善，個心柔和，咁以後就可以脫離呢個龍身，唔再受呢個龍身個苦報。咁龍如此，一切人世間個個都係一樣，個個都係隨業流轉啊！呢個係肯定嘅，呢個絕對呢唔容易更改啊！所以我哋每一個人，你除非呢唔想求好，如果你想求好啊，你一定要做，要做得好啊！呢個好唔係話個天呢賜俾你啊，亦都唔係某一個人啦。我同你好朋友啊，我俾多啲好處你啦，你冇咁嘅福啊，就俾你都受唔起啊！你啲純粹係自己收到嚟，係自己培植得來啊！我哋每一個人，佢如果發達啊，名成利就啊，佢唔係咧執翻嚟噶，佢經過好多嘅艱辛，中經過好多嘅酸甜苦辣，先至有佢今日咧嘅成就嗰種嘅收穫，唔係話天跌落嚟俾佢噶。我哋信佛嘅人就係要明白呢個因果，所謂如是果就由如是因啦，由如是因就係招感如是果啦。但係一切之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不離一念心，心善即業善，業善果報善啦。個心惡，咁啊所做又係惡，所招個果報呢亦係惡啦。所以呢個十善業道經就係勸人不得行善，就係唔好做惡。佢話疑心就無色，佢不可見故啊！佢但是虛妄，諸起集起，就不敬無主，係無我就我所啊！嗱，咁我哋上文既然咧就講到善與個惡都不離個心，心就係主人。我哋做善做惡啊，都等於一個奴婢啊，係受呢個主人咧之所差遣嘅。我哋呢個身，和这个口这个意所做善与共不善，都是完全由这个心呢为发起，由这个心呢去策动。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地研究这个心又是怎样的呢？各位，而心就是无色，那么整段经文呢都是讲所谓观心就是无主，这个心就是指这个妄想心，这个妄想心就是无主的，是幻化的，因前景有啊，不是说恒常，不是说不变，所谓以心就无色。那我们既然明白上来说善之与恶都以心为主，这个心究竟是怎样的呢？所以我们讲一句，我心是无色，色者就是颜色，亦都可以说是物质。现在说以心无色呢，就是说这个心呢就不是好像一件物质呢是有这个颜色呢拿出来你可以看得到的，不可以说那、这个呢就叫做心啦，究竟是有几大，是什么色的呢，那你们看啦，你不可以做到这样。这个心呢是由我们自己一念而起的，所以这个心呢就不是这个物质 咁啊，既然物質就當然冇顏色啦，無所謂紅就無所謂黃，無所謂白，無所謂青啦，亦無所謂黑啦。因為佢本身就唔係一件物質啦，色就係物質。既然冇一件物質，當然冇呢一類顏色。我哋呢個心亦同時啊，唔係咧一件物質，當然亦都冇佢呢件物質本身嘅顏色。純粹咧係個心法屬於呢個妄想啊！我話不可就見取啊！嗱，呢個心唔係一件物質，點可以用眼去見呢？咁就叫做不可見啦。嗱，呢個心啊，既然唔係一件物質，當然就唔係話青黃赤白某一種顏色啦，所以就唔可以見。呢個心咧唔係一件物質啊，所以就唔可以取。由於心唔係物質，唔係顏色，所以不可見，亦都不可取啦。咁啊，然之後係點咧？佢話：但是就虛妄啦，純粹啦，係漫漫化化，係徹底虛妄啊！點樣徹底虛妄咧？就因為有前景，先至可以起我呢一念心啊！冇咗呢個前景，就起唔到我呢一念心啦。好似我哋外面呢個世界花花碌碌，係人都想啦，都想好噶啦。咁如果你見到呢個花花碌碌嘅世界五光十色，你個心一念啊，真係繁華咯，啊，真係好咯。我咩嘢時候先至得到咁嘅享受呢？咁你呢個妄想心就生起咯。但係如果突然間咧，你行過咗啦，睇唔到啊！呢個五光十色啊，你呢個希求五光十色呢個繁華世界嗰種嘅心咧，咁啊冇咗咯。咁啊，不過係當時你經過呢種咁嘅環境，見到花花碌碌五顏十色，你就係想咧得到。但係等到你過咗之後，你呢一念心都冇咗啦。咁你呢一念贪求之心啊，你话系唔系虚妄啊？你话系唔系啊？唔实在啦，佢话但是就虚妄，个珠起就集起啊，就不竟无主。点解佢就珠起集起呢？就系话我哋一切个妄想心种种嘅唔同，佢之所以能够生起啊，咁佢哋珠起啦，珠得就唔同，种种唔同个妄想所以生起，都系集起啊，就系由积集啊，种种嘅烦恼而对呢个境啊，先至咧生起我哋呢个妄想心，咁咧佢哋珠起集起，能够有珠，即系种种嘅唔同咁妄想心生起咧。就因為啊，係積集咁啊，種種嘅外境唔同，所以我哋呢個妄想心咧，亦係有種種唔同生起啦。咁啊，佢就珠起嘅集起。嗱，咁啊，既然我哋呢個妄想心啊，係完全由於外邊種種嘅妄境而令我哋呢個妄想心咧，咁啊生起啦。我話畢竟無主啊，我哋呢個妄想心咧係冇主宰嘅。好似我哋嘅人，啊边个想死噶？嗱，你可唔可以做得主啊？啊，你要死咩？我就偏偏啦，唔俾你死。你可唔可以咁样做嗰度？你话边一个人唔想话生活舒适啲咩？系唔系大发达得暂时都唔谈啦？当然人都系越想越发啦。我哋暂时咧唔好话讲大发啦，就算我哋环境好啲咁多，唔好咁艰苦。舒適啲，我想有大家共同所希求，但你係唔係想求下諗下就會達到呢？就會真係豐衣足食啦，無憂無慮啦？唔可以啊！咁你話你點可以做得主？嗱，例一個人佢身體多病，你可唔可以啊？我要你冇病啊！你就真係做到冇病啦？唔可以啊！就說明我哋個心咧係冇主。揸唔到主意，咁啊，既然揸唔到主意啦，咁啊，当然就系彻底就虚妄啊！彻底咧唔系真实，咁啊，亦都说明我哋上文所讲啊，无论就因以明果，由果以明因咧， 所謂若因若果，都是由我們這段妄想心而生起的。現在呢就討論這一段妄想心，即是進一步來研究一下這一段妄想心是否能夠作得主。如果這一段妄想心都不僅是無體，徹底虛妄，我們所做的業亦都是虛妄啊，我們所感的果亦都是虛妄，即是說我們一念心向善，想一切不好的因不好的果都可以消滅，那個才是真心，才是可以作得主。如果這個妄想心起這個妄念，受這個妄想的果報，我問這個心既然妄了，一切呢亦都是不可得的。所以我們從這個返妄歸真這一方面來講呢，我們就明白這種道理，真心才是真實，妄心是愚幻，所以我們一念返妄歸真，妄心不可得，所以一切的妄業，一切的妄果亦都不可得。所以說罪從心起，你要將心慚，心若滅時都罪亦亡，心亡罪滅都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慚悔。我們遭罪是由我們這念心，我們慚悔亦是由我們這一念心，我們自心慚悔令到自心清淨，自心那些惡因惡果亦都亡，咁就同佛一樣，正到不生滅嘅無上菩提。所以呢一段經文咧，對於我哋明白佛理嘅人啊，最緊要咧就係要研究下我哋呢個妄心啦，係無聲，唔係一件物質，所以不可以見，亦都不可以取，係全體虛妄。只不過咧，我哋煩惱起嘅時候，所以煩惱起故，就有種種的罪業生起，由種種的罪業生起，所有呢惡果亦都由是生起啦。一切之一切由我們這個妄心為主而已，若是沒有了這個妄心，那麼一切的妄業，一切的妄果亦都無從生起，那就叫做諸起集起，畢竟無主，無我就無所。那無就是一種修養的功夫，用這個空理來到呢去破除這個我執。所呢就是我所有，即是對方的外境有我就一定有我所有，有我陳某某李某某鄧某某，那麼才有我陳某某鄧某某李某某的居所或者是財產，然後才有呢種種呢我所有的一切。咁啊，現在話無我無所咧，即係我都尚且無啦，咁啊當然係無我所有啊！嗱，點樣達到呢個無我咧？我哋首先要明白呢個我嘅生起。嗱，我嘅生起咧就係由地水火風啦，大家都識噶啦。嗱，但係《靈嚴經》咧就係加多啊，所謂呢個心法嘅根以共呢個色。根就是六根，色就是六色，然后变成地水火风空根色七大，七大即是色心意法和合，才有这个我。地水火风空就是色法，根大和色大就是心法，就说明我们这个假合之躯不是只有一个木头这样，有它这个理想啊。所以地水火风啊，通常讲就是骨头、水分、暖气和这个运转的活动，由这四大和合才有我，再加上这个理想，那么有我啦，有我的想法啦。那么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没有了这个地水火风，那么市面上它哪处来过我呢？这个我又怎样可以存在呢？所以这个无我，这个我字呢就属于假合之我，就是属于四大的地水火风磨合，还有这个我，这个我是彻底虚妄的。那我们明白它彻底虚妄了， 我哋就唔好咁執着，事事要睇開啲，事事都要為人着想啊，唔好咧以自己為出發點，要睇得開，要放得下，咁你先至容易得到解脱啊！你能夠作如是觀呢？咁啊，佢就無我嘅境界咧，初初有少少嘅氣氛啦。咁啊，如果你事事都執着，事事都睇唔開，事事都放唔下，你點可以得到無我？你呢個我咧越執就越重啊！咁啊，我執重就當然係有我所有啦。咁啊，現在世間啲所有呢個法庭啊，每一件案件咧都要排班排幾個月先至審得到嘅，就係因為咧眾生呢個我見多，你侵犯我的權益，你侵犯我個好處，你侵犯我個人生，咁啊佢就睇唔開，放唔下。只有呢上法庭见官，由官来到定夺解决啦。咁你话系唔系法庭唔得闲，咁法官唔得闲，律师亦都唔愁冇生意做呢？咁如果呢个人真系学佛啫，小事啦，咁算咯。你能够常常都系全咁样个心啊，小事啫，唔好再斤斤计较啦，算啦。咁你能够睇得开咁样啊？你呢个我字咧就可以咧少咗好多啦，呢个我见咧就可以减咗好多。嗱，我见减啊，相应啊，我所有咧亦都咧会尽量睇得开。所以呢个无字咧就唔系话真正乜嘢都冇咁解，而系一种咧观门啊，我就系观空，明白呢个我系种种因素和合。你话外境啊？又何尝不是种种因素和合？咁既然明白我都系种种因素和合，我不可得啦。外境嘅种种因素和合啊，嗰啲外境啊，亦都系不可得。咁你能够常常修如是呢个空观啊，你就可以达到所谓无我，亦都咧系无我所有啊。咁你咪身心轻安咯，你就容易得解脱啦。咁但係點樣先就可以做得到呢種境界呢？咁當然就要睇呀你自己嘅修養啦。呢種講係容易，但係做起嚟又另外一個問題，唔係話講下就真正係無我，呢啲完全係呢個修養嘅功夫啊。所以無在呢個心經裏面呢係最重要一個字眼呢，所謂無受想行識，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都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咁啊先至菩提萨多啊！佢话依波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哋能够咧了解到真系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无彼此、无冤亲，你能够做到呢啲咁嘅功夫啊，咁就肯定咧你系得到呢个解脱。所以呢个无字咧系一种功夫啊。咁所以古德啊，嗰啲禅师啊，亦都有好多人咧参一个无字噶、啊。咁佢一下静坐起嚟啦，佢就观所谓无我，点样佢就无咧？佢有咩问啊？点样佢就无咧？好多个问号，自己点样佢就无咧？咁啊，中年到晚啊，都系响呢个无字嗰个地方咧嚟到佢用功夫。咁啊，如果你用得好，用得恳切啊，你就可以开悟。既无我，当然亦都无我所有。嗱，呢种咧就属于自己用功嘅。嗱，咁我哋仲要明白一种道理咧，呢个无啊，同呢个空好容易混乱嘅。嗱，空一切无所有，咁咪叫做空。但系呢个无咧，就唔系话空啊，乜嘢都冇嘅，只不过咧用呢个无嚟到破我哋呢个有嘅执着，就要我哋咧要放下啲，要睇开啲，要解脱啲，唔好咁我执，唔好咁我见。所以用呢个无字咧嚟到破呢个有嘅执着，就绝对就唔系话空啊，系乜嘢都空啊，唔使做咯。 佛又唔使拜啦，经又唔使念啦。今时今日啊，好多呢一种咁嘅人啊，所以我在此咧特别声明，呢、这个无字咧唔系话代表乜嘢都冇，乜嘢都唔使做，好似好消极，唔系咁嘅意思啊。只因为无，就叫积极啊。既然都无我，亦无我所有啦，我哋冇咗呢个我执，同埋冇咗啊呢个一切法嘅执着，我哋应该要积极，要多做啲功德事啊。有我处处为我啊，佢可能冇咁发心做功德事。既然佢无我，无我所有啦，一切啲如如幻幻，佢哋应该识得啦，去多做啲善根，多做啲功德事，多修啲解脱嘅佛法法门。咁啊，积极啦，向上去修养啊，咁样先至可以达到所谓真正嘅无我，以及咧真正咧呢、这个无我所有。咁所以始终呢主要就是成上文，既然我们做善业做恶业都是由心，咁而真这个心是怎样呢？所以这次就解释这个心呢不是一件物质，不是一个颜色，所以呢不可以见，亦都不可以取，它只不过呢很虚妄的，很幻化的，不过有种种烦恼起的时候，咁就有呢个虚妄嘅妄想心啊！若是冇呢个烦恼，冇呢个外境嘅时候，呢、这个妄想心亦都不可得啊！说明啦、啊，呢、这个妄想心系无主，系无我，系无我所，唔好执着啊！呢、这个我咧作为一个事，要了解呢个妄想系虚妄啊！即妄想就系真实，即妄想就系不生不灭，能如是嘅了解咧。咁啊，呢个人啊，先至系真正啊，系明白佛理，系一个真正嘅修行者。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文祥，赋予下星期六。